台风轩南浪，集结在济州至西南偏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西北风。展望听日日间仍然酷热和干燥，星期三和星期四间中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生命是一条方程式，10%是你生活中发生的事，90%是你怎样作出回应。精神迎接新一日，清晨爽利，主持侯伟新。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联播嘅节目《清晨爽利》。朝头早嘅时间系5:06啦，你冇听错台啊，系一把男人嘅声音。我系何伟新小新咁啊。咁啊，阿钱咧就休息啦，咁所以咧呢一段时间咧就会系小新咧陪你过渡啊，5:00-6:30清晨爽利嘅时间，亦都好耐冇喺清晨爽利咧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亦都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好唔好啊？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今日有34度嘅，吹和缓嘅西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咧仍然系酷热同埋干燥，星期三同埋星期四间中有雨，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好啦，冇见大家，送嚟节目嘅第一首歌，郑伊健嘅《Together》，会唔会一齐去到6:30啊？ 与你一起，切身都很高兴，能陪着你，世界再没满事情，全部与天转晴。绝对好心情，逢凝望那对关怀我眼睛，这次不可一起，多么的想你，和回味与你干过所有事情，谁令我心倾情，别了更加鲜明，期待与快快再次见面和讲你听，最爱是你生。玲珑人因有你，我挂念你，深夜达晨曦，想知不觉地，一夜算一夜，已是一减少你，长得似世纪，仍最爱是你，坚定自持因爱你，纵隔万里，心跟你飞，今天你请珍重。寂寞你便浪来，来甜梦中把臂，风吹雨飞，多晚都等你。你我纵不一起，深深都呼应，来含来你也说了相似事情，同述世间光荣，

黄光亮、阿牛同埋任贤齐嘅合唱版本啊，《浪花一朵朵》，将时间咧带到去朝头早嘅5:14啊！你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仲有香港电台第五台联播嘅呢个节目《清晨爽利》啊！今日咧阿钱咧就放假，大家唔好以为扭错台咁啊！暂替班嘅咧就系侯伟新、小新啊！咁啊，好耐好耐之前，小新都有幸地参与喺《清晨爽利》嘅节目当中啦，咁啊。然后而家就退居幕后啦，咁啊有需要嘅时候又可能会再出嚟同大家做下节目，亦都揀嚟一啲嘅靓歌咧，同大家度过一个早晨，一个早餐。啱啱听咗两首歌咧，都系充满阳光味道啊嘅男孩子啊，包括任贤齐啦，同埋伊健啦，咁啊好阳光气息，系咪咧？ 清晨爽利，钱佩兴。 咁啊，钱咧今日就放假，小新会暂睇佢嘅节目。跟嚟有卢燕薇嘅呢一首歌《泥路上》。 泥路上，常与你踏着细雨归来，蓑衣伴杂雨里，并又起不快哉，云淡淡常与。漫步细说将来，歌声满路，笑语满怀，当初哪知这是爱。离别了方知当初太笨呆，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又觉爱似青苔，不经意地细细蔓延，竟将我心满 这个周末咧，小新就去咗远足郊游啦，行咗一个地方就近住港岛东区嘅小西湾啊。咁行去边咧？就行去一个地方咧，可以望到海嘅。喺嗰度咧，仲有一个好旧嘅原本啊，应该系一个灯塔嚟嘅。不过因为早几年嘅台风侵袭咧，就已经倒塌咗一部分嘅建筑物噶啦。咁咧就发现咧，香港地咧，如果你喺市区嘅话咧，可能喺大约一个钟至到个半钟嘅路程咧，其实都可以去到一啲好靓、好靓嘅地方嘅。因为小新系第一次去嗰个地方嘅，咁个地方有几靓咧，一顿再形容俾你听。嚟路上之后，我嚟曾路德嘅风筝，时间系朝头早嘅5:19。 又见那朵云投到天的深坎，愿我此时能变风筝，随风飘去，默然记住了方向，高飞到天边探白云，让我再 怪一攞真心，但你似朵云，未为先显紧，无尽的欢笑，仍然记在我心间，心坎里留下烙印。风筝每天闪进我梦里，使我印象更加深。往事已经轻轻过去，心里永留痕。但我永不忘付过一裸真心，但你似朵云，未为先显紧，无尽的欢笑仍记在我心间，心坎里留下烙印。 啱啱讲嗰度咧系边度咧？嗱，小新咧其实系行咗去近住小西湾村啊，咁喺搭巴士可以去到嘅，去总站小西湾村嗰度，去到总站咧就落车，落完车之后咧就行去咧小西湾嘅一个海滨嘅公园啦，海滨花园啊，行入去公园咧，向住一个方向走咧，会见到一条楼梯，咁嗰条楼梯咧，其实你咁样望落去咧，你以为只系上去一个上面可能有个凉亭仔啊，好靓嘅嗰条楼梯，系公园嗰啲楼梯嚟嘅，有晒扶手啊咁样，你唔觉得会去到一个？点样嘅地方嘅？如果就咁睇呢条楼梯嘅话，之但系咧，当小新行咗去再去睇嘅话咧，又觉得，咦，原来香港地真系好好噶，有几好啊？行一个短短嘅路程，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望碧海，半圆珠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元君花开，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圆处夕阳，凉风轻吹，母亲无俗气，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放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美。尘俗无数 威震乐队嘅呢一首歌《阳光空气》啊，啱啱讲到咧就行去小西湾嘅海滨公园啦，卖咗多关子啦，大家都好想知啦，我希望你都想知道。行到去嗰度咧，其实就会经过嗰条楼梯咧，就去咗一个叫龙跃径嘅地方。 沿住龙跃径行咧，大约用半个钟上斜嘅时间左右咧，就会去咗十五分钟咧，就上咗一个哥连臣角道啦。然之后继续落翻山嘅时候咧，其实喺途中咧已经系知道自己向紧海边进发噶啦吓，咁系一条好宽敞嘅路嚟嘅。一路行到某一个位去想搵呢个灯塔啊如果行山嘅朋友仔呢就会称嗰度叫大电视啦，因为有个好大嘅对海嘅荧幕咁样嘅，你当类似一个窗口咁，係好16比9嘅。咁但係呢就俾啲朋友仔就称嗰度叫大电视。喺度搵沿途呢都仲有其他人呢一起去嗰个地方㗎喎。再行入少少，终于都去到嗰度啦。慢慢落条楼梯嘅时候，已经会见到成个大约180度嘅海景咧喺你面前。香港地就系一个咁靓嘅地方。由我起程去到我想去嘅呢个地方咧，其实都唔使个半钟已经去到啦。喺短短嘅距离之间咧，可以去到一个靓到咁嘅地方咧，真系即世界上都唔系好多，所以好多嘅外国朋友仔成日都话香港真系一个好好嘅地方，行山、远足、郊游，样样都系100分。去到嗰度赶得住太阳，喺阳光嘅余晖之下，海上面嘅金光闪闪， 天生不想竞技，哪个有翼会飞？浮云何必跟那海水去相比？抄低这种见地，我爱我的人，我觉得欢喜。天生不懂顾虑，我渴了便喝水，前面微雨怎会舍得我的醉？不想走可以睡，我要我的，不要我的，懒得追。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方向，没华丽的迹象，面对天空开个窗。身手太乱，我有我大戏院，为何随马戏团表演跳火圈？终于是几意愿，我这角色总算亲手去挑选。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方向，没话。喜欢的东西抱着走，若以前不怕一个清风两袖，谁又怕会失手？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方向，没话。面对天空开个窗，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不理风向，没华丽的迹象。面对天空开个窗，天生天养，边走边唱，聆听自己的心智上。 或者刘德华嘅《天生天养》，将时间带到去5:29啦。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清晨爽利。今日会系我侯伟新小新陪住大家去到6:30。 清晨5:30，香港电台有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68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0490宗本地感染，再多8个病人离世。

阿钱咧就休息，所以咧就会由小新暂替佢嘅节目啦，就陪住大家去到六点半钟啊。嗱，同你讲讲天气先啦。啊，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系啊，冇错啊，太阳都未出晒嚟，已经系出咗嚟噶啦。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大家记得啊，饮多啲水啦，补充多啲嘅水分。啱啱咧喺去新聞之前咧就講到話，阿小新咧就去咗一個叫小西灣一個農藥徑嘅地方咧，就行落去咧就去到海邊嘅時候，沿住一條樓梯落，兩邊都係草叢嚟嘅，咁你兩邊就見唔到海嘅，但係因為呢條斜路咧落斜嗰個斜幅咧都個幅度都大嘅，咁你就可以望到喺你前面咧前方咧就是、向住一個海邊去行啦。那個感覺是好好似一個去咗另一個仙境咁樣，而距離市區呢都只係一個鐘多啲嘅時間。喺小新離開嘅時候呢就有一個感覺啊，那個感覺係點呢？那個感覺就係好羨慕小西灣嘅居民嘅朋友仔，唔知我哋會唔會都有啲住喺港島東區嘅朋友好喜歡行山呢？因為小新成日都覺得喺港島東區行嘅山呢，易行啦，景靓啦，全部都系咁正嘅，亦都揀嚟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望住个海，有好多雀仔，好自由喺度飞翔，令我谂起卢冠廷嘅《天鸟》。 如人静好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为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老老嘅天鸟啊，咁小新咧去到嗰、那个天海角天涯啊，喺呢个小西湾嘅龙跃径一路行落去咧，嗰度咧其实系一个探射灯嘅碉堡嘅遗迹嚟噶。喺早几年咧，应该系台风未吹袭嘅时候咧，这个探射灯嘅碉堡咧，其实系好完整嘅个结构，但系俾台风侵袭完之后咧。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損毀咗啊！亦都從出邊睇咧，好似係都冧曬啊，啲巨石啊冧曬落嚟咁樣。咁但係又未至於令到成個碉堡咧完全消失嘅，大家仍然可以去嗰度影下相啊，喺安全嘅位置。 咁呢个台风咧，应该系根据翻啲网友所讲咧，就系、是、台风早几年嘅山竹咧侵袭嘅时候咧，导致佢受到损毁。可想而知咧，如果大家有记忆嘅话咧，山竹嗰个威力系几咁犀利嘅。咁亦都慨叹啦，即系一个咁保留得完好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大自然嘅力量咧而受到损毁。咁香港地就係一個咁嘅地方啦，你要去揾一啲以前嘅故事、以前嘅建築物，其實可能喺你遠足啦、喺你郊遊嘅時候咧，亦都會見到呢啲地方當中有啲咩故事啊，個景究竟有幾靚啊，呢啲等等都係好值得咧去俾大家發掘嘅。咁當然啦，即係呢段時間可能因為疫情嘅關係，未必個個都可以出門啦，亦都唔鼓勵大家聯群結隊咁樣去外出咁樣。咁但係喺將來如果可以嘅話，喺疫情過去嘅話，大家又會唔會抽多啲啲嘅時間咧去探索啊，去了解一下，去睇下香港地咧？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他加绿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agalog. Ang pamahalaan ay naghahandog ng libreng bakuna sa COVID-19 para sa lahat ng mga taong karapat-dapat. Maaari sila makatanggap ng bakuna sa itinagang mga klinika, ospital, mga mobile estasyon ng pagbabakuna o mga sentro ng pagbabakuna sa komunidad o CVC.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嚟自世界各地嘅朋友仔嘅，无论係因为工作啊定係旅游都好啦。咁但係呢，即係小新自己心里面呢成日都喺度諗呢，最懂得利用我哋香港嘅或者去欣赏我哋香港嘅，好多时候都係一啲家用姐姐呢，佢哋去当佢哋假期嘅时候，佢哋真係好珍惜嘅时间去唔同嘅地方㗎喎。咁去欣赏下呢一个咁靓嘅地方。有冇嚟自小西湾嘅朋友仔听緊清晨爽利呢？好羡慕你哋呀。 流浪去，流浪去，找梦想破。梦想世界在天边，也在海角。来让我寻觅我的梦想破，梦想与你在。能别让我启航，可给我去闯一闯。寻觅你，对天对地寻觅你，纵使孤单不放弃，哪管是好坏天气。谁是你？满天遍。 醉生梦死为等你。我为谁人在漂泊，仿佛到我的直觉，如能寻获你， 邓丽君的这一首歌《海运》，再之前有周华健《海角天涯》，《海运》之后有《浪淘》，张德兰。朝头早时间来到5:50，跟你讲早晨的有我侯伟新在这里。 苏宁静，浪里白色起伏无定，天空海阔入我梦，梦里有海鸥共呼应，你无世无形，你在应，静了寂寥几处浪声。 听住啲海浪声，又真系几舒服噶。 中秋节快乐 ！Dragon Ball Tehwar ki aap sabko bahut bahut mubarak baad。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节日庆典不分地域，将人同人嘅距离拉近。 Festivals bring people together to share happiness wherever, whenever。 连结社群的节庆。 Celebrating Festivals Brazil Community，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CIBS 人人广播啊，咁有好多不同类型嘅节目咧，都可以大家欣赏到啊，包括咧就系一啲嘅少数族裔啊嘅节目啊，了解一下诶喺香港地唔同嘅文化。我哋成日都话香港系一个汇集咗世界不同文化嘅一个小小嘅城市。咁啊，时间咧嚟到5:54啦，同你讲讲今日嘅天气预测啊，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嘅西北风。展望听日日间咧仍然酷热同埋干燥噶，星期三仲有星期四间中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57%。留意一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出门嘅时候可以嘅话，带多支水。補充一下身體需要的水分。望著一望無際的大海，心裡面豁然開朗。 Beyond 的這首歌《海闊天空》。 今天我寒夜裡雪飄過，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的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北风三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三十公里。东沙吹西风三级，能见到十公里。澳门吹西北风三级，能见到十九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到十五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赵迪虽然翻咗嚟，但系高亮就拒绝同佢复合，而孔令文就想加入飞行队，但孔祥海就反对。但最后孔令文获准成功加入救援队，而踏浪号亦都重见天日，一乐终于为父亲证明清白。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你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仲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联播嘅节目《清晨爽利》。咁平时咧，星期一大家听到嘅声音咧，就应该系阿钱钱佩卿嘅。不过佢休息，咁所以咧就会系小新暂替啦。咁好耐之前，如果大家有听，一路都有听开《清晨爽利》，都知道小新系曾经都有份主持过《清晨爽利》嘅。咁今次咧就做一做替工啦。朝头早嘅时间咧就嚟到六点零八分啦，亦都同你讲讲啊简短嘅天气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二十九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信号亦都生效噶。早晨，早晨，起身未啊？梳洗未啊？这个朋友仔琴日就演唱会尾场，周国贤，年轻人们。 清空没有清风，翻简图无力舞动，像你疲倦身躯真的很重。你拥抱你青春，追一个美薄美梦，换到时年月消失那悲动。就算是前路不通，前路空空，腰包都空洞，请拒绝平卖笑容，为求千金变痛。请一直背负你未变初衷，这份勇最后也许断送。

再崎岖也懂怎会走，咬上牙关再直上。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晚，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叫将你去变更好，不需顾虑，定能放开接受。从前上理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宝。世界很大，还很大。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劫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当开接受。从前送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方。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定你可以有更好的。 周国贤的年轻人们，陈雷的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将时间带到你朝头早的6:17，同你讲紧早晨的有我侯伟新，亦都会一路播啲靓歌好歌俾你，陪住你去到稍后的6:30。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越过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沉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像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